便会见天。 这里是音乐随心听。 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往往能够浓缩整部电视剧的主题的感觉。那刚刚听到这首歌叫做《连续剧》，就是由容祖儿为《安康三十六小时》去献唱的。这一部医疗剧也是非常的口碑爆棚，